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就根据建筑物条例第123章第27节发平勒令51号启明街封闭。北区的渗漏，这个垃圾汁的渗漏，是真的第一次。对田区究竟问题发生在哪里？ 究竟是技術錯誤、人為錯誤、管理錯誤，還是設施上面已經興建的時候建造有出錯呢？完全不知道。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早晨，早晨，8:09，可能大家都还在被斗里面辗转反侧，因为不用上班，醒了，见到8:00，如果你是D100之友，开着声来陪阿芬迷余下的甜梦，我们两个就在这里跟大家继续时事论述。 8月31日，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8月最后一日。今天是通常读书的人，中学，一来到8月31日就开始反高潮。为什么？9月1日，要上学，还是很开心上学呢？会不会？你又说今天一半的，我读书的时候 很矛盾，是要上学但见到同学老友又可以踢球，多开心呢？你说见一下可能很久没有联络的同学，不过弊在要做功课，读书那里就有少少惆怅，所以人生就是充满这些惆怅和矛盾。今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日子，你当然不喜欢运动，我喜欢运动。 我的样子原来被你看到是这样的，可怜了，那就真的。你有什么运动呢？或者你喜欢电视运动节目呢？电视运动节目，我就当然是这个足球的发烧友啦，真的由小学、中学、大学，以至到入到立法会。现在我们都，即是我只个人有几队球的，有空踢下的。看球那当然是，我什么球类运动都看的。 或者什么运动是否大件事？什么运动我都看的。全运会当然是大件事，我今天看到一段全运会的新闻，很有趣的。你只是沈阳，沈阳香港，我又问你了，你考我，我又考回来。香港有什么运动有机会拿金牌？很容易想，单车。 单车在沈阳一个比赛区很接近朝鲜，地方马路道路很漂亮，有一班记者。请问这些是你第几手资料？一定不可能第一身。你去过？当然没回乡证，我都说明我是来自新闻，一边是看 体育记者的新闻，这班体育记者当然追访黄金宝的单车队。黄金宝，我又考你了，第几届参加全运会？ 答你不到。第五届了，五届元老。 你想想，这个人多厉害。 人们问他，你真的踩得这么久？他说，我一踩上，一坐上单车，条腿就好像癫了。 上身，一踩单车就变成疯了一样。那班记者当然是采访追访他们练习的时候，你知道在马路道公路赛，你采访就不容易，车要在他们前面拍他们，他们当然是租那些车。记者一坐上去，嘣一声， 未開車單車是在他們的車上過了那司機說為什麼人們踩得那麼快呢那就踩吧踩吧想追到了是不是想追過一陣停一停低給他們拍誰知未下車又砰一聲又走了那他們迫於無奈司機很聰明了他說 香港只有三樣東西我認識的沈陽的司機那你又猜了我新聞在這裡看到內地人怎樣看香港他說只有三樣東西三樣東西因為香港就是多品牌是品牌尖沙咀廣東道他有提過第二我們是有言論自由哎呀你這麼稍微高估了一點沈陽一位普通的打工仔對香港的理解香港有香港小姐人家也有沈陽小姐可能漂亮過香港小姐開股啦迪士尼上海快要有了除了這兩樣我第三樣為什麼我拿出來說就是九年免費教育 九年免費教育現在就不是了現在應該就去到十九十十二年去到全個中學總之他記得香港是一個免費教育的地方接著他說我現在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們那班車隊踩單車踩得很快但是 免費教育原來在國內對於香港來說很推崇在基層人士去看今天有一則新聞就是鄭慕智作為檢討幼兒教育免費的方向委員會主席好像不是很樂觀似乎就說不樂觀就是全世界都沒有完全免費的幼兒教育不是吧隔離澳門就是了不是是有時這些是不是做了糧粉之後說的話有點疑失實摩西我很尊重摩西這個我都說 你在什麼層次什麼背景幫什麼政府你可能屁股控制還是他又荒死益了那些是私辦的幼稚園的營辦商我不知道總言之我希望香港其實一定你錢又不是沒有香港那麼富裕也有這麼多我們的儲備的地方我們的幼兒教育其實都是時候講了很多年也講真多少錢每年用多少所以一則全運會的香港單車隊的走訪就令到我們拉近沈陽一個的士司機和我們香港人的感覺 我最喜歡看到報紙說這是沒有煙花明星民眾運動的展演開幕儀式歸了運動就是運動不用搞那麼多花巧這個我絕對贊成我對於跟錢有沒有關係有沒有創意沒有關係你看到北京奧運和倫敦奧運兩個開幕典禮的分別 和兩個價錢使費那種奢華在北京上我認真可以用奢華來形容這是沒有必要的你是違背了其實運動的用意是什麼其實運動的用意就是希望強身健體你強身健體去令到每個人參與運動的文化令到這個社會更加健康但是如果你 一個開幕禮這些燈開到又燈光污染又盛這個社會都很多環保的問題你好像忘記了運動也有政治的作用這個我一向都不是太希望見到當然是冰冰外交最絕頂但是我又覺得政治歸政治海撒歸海撒運動就歸運動雖然運動能夠拉近各國可能在打仗或預備開戰的人大家互相運動員一笑 民欣賞但這個全運會是我們國家各省各市參與的運動不過當然水準當然是當然很高跳水以中國有頂尖的國際水平的運動項目有很多羽毛球、乒乓球、跳水這些全部我相信都是全運裡面極之 留意的一項可能關心的就是我們的領導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會出席這個當然始終是全運會我對全運會過去興趣不是太大 因為我經常覺得運動不同的國家 其他的頭條新聞今日我相信各大報章比較多的就是航空事件兩家的一家就是太行一個就是香港航空分別都是來布吉回來遇到這個簡直真是誇張一如龍捲風一樣將飛機捲起我覺得有時候這樣形容有點誇張請問港那些人 他有沒有見過龍捲風即是你剛才說的報紙是這樣寫有些經常這樣說他是不是經歷過見過呢有機上成形事發一刻如龍捲風將飛機捲起我想當然如果你說好像龍捲風那樣將飛機捲起沒有一個人能夠憶述在 如果被龍捲風捲起過達回來不死得的人這個都很難找的不過我今天又看了一則新聞很有趣是的應該講到昨天早上前晚我們不是說很多閃電行雷原來香港前晚和昨天早上的凌晨有這個8000次先先後後的閃電 新西佔了六成差不多相當破紀錄那我問你在閃電交加的時候什麼工作最危險呢雷電交加當然是戶外工作最危險我正正想又考你今天我們互相考核這個健力士大全裡面有一個美國國家公園的工人 你猜他被電雷劈了多少次都不能死的這個世界紀錄10次沒那麼誇張不過也接近7次劈了7次都不能死你說這個世界他可以絕對有權跟你說被雷劈被電擊是怎樣但是被龍捲風捲起 達回來都不能死的人好像健力士大全未有可能未有有我盡量跟他找給你訪問否則的話我想這個當然是一種誇張一點不過可能是一種那種心驚膽戰我剛才開麥克風問你有沒有試過這些氣流搭飛機你說你不是很多搭飛機不多而且我是很穩陣那艇的 在飛機上就算了一定不發大綁除了安全帶 將自己的皮帶都脫出來綁住 任何時間應該安全帶應該是這個是真的不過有時事與願違有一次小弟人有三急進入廁所後突然間叫我回去大哥你知道這些事情那你要做完才行不是你不隨意機你不是說走就走的大哥那事慘了不過就幸好不是很久有扶手的有扶手的你知道當時褲又未穿好那些感覺那些狼狽我很有資格告訴你幸好沒有凌空調轉36度下來360度所以是很害怕的 特別是一些密封的地方你不要說有這個喘流有時候你就算在飛機突然間突然下墜那一點點心都是來的心都是來的 其中一件事不願意去做機場的維修因為現在說有千多個空缺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們就是就算是雷電交加當然他們可以避但他們都要執勤昨天出現一件事就是有航空公司去飛泰國飛新加坡 因為有雷電交加終於當然機場送行李都要暫避終於是全架飛機的行李沒有上機人去了有多有趣人去了這個可能行李仍在香港不知道會不會也可以入世界大全這是什麼飛機啊林伯國泰 CX692,不知道立法會議員會不會質詢國泰 進行最後的檢查行李上了地面的聯繫這方面相當大的漏洞你今天漏了一些行李我下次你沒有上足油就糟了同樣我不知道大班可以打來如果大班在這裡我一定問他你這些檢查有了檢查名單你可以漏得行李你就可以漏得油 沒有入油你真是這個大膽假設當然我當然用最極端的安全這個題目不過這樣有在前面可以看到駕駛車都看到不記得有但換言之用另外一個角度可能有些跟另外安全措施有關你沒有做肯定你沒有看電視劇 我沒有的那個《衝上雲霄》第二集是好幾集都有說過在未曾上機之前機長就要跟他的副機師看一下第一件事未上機就看一下天氣的報告還要看新聞然後決定究竟要裝多少噸油 又或者需不需要裝額外的油裝多少噸油這個OK啦但其他那些你今天漏得行李我都說了那就是你 你這些做戲當然要做足《衝上雲霄》有沒有說漏了一些行李有沒有說到行李上了嗎沒有香港的實情況是這樣的國泰發言證實昨天早上本港機場停機坪一度亮起紅色閃電警告的訊號所有停機坪的人員要暫時暫停工作所以 包括運送行李的工作也因為這樣出了問題機場管理局的發言人說未有相關數字自然新聞界查詢時當然問這是否第一次發生多少次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一個 雖然沒有新加坡那麼厲害，新加坡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黃昏都會閃電下雨灑一陣，你香港雖然不是像新加坡那麼多，但是香港你都要一定有這些經驗，照計今次國泰這個錯失我覺得是很大的錯失，很大的錯失，我覺得是大錯失，我都不能接受，你駕駛如果竟然上了人沒有上行李都可以起飛，會不會當時候是他們機長的判斷就說 都耽誤了一個多小時，最重要是先送乘客去，那你又安全送到他們的景點，我又覺得他不是這樣想的，如果他是這樣想，他都要面對人去到，沒有行李就又是要等那種等的時間，那些人去檢查之後就說去到昨晚九點鐘左右，行李就到了。 到樓好像說不是這樣，如果他一早真的這樣說，你說我們不想阻礙大家，我們就會跟大家去到新加坡，你去到我們的行李會送到你的酒店，送到酒店，他真的送到去酒店，幾多天呢？幾多天送到呢？一天，真的一天，我有一年很多年前我在這個電影公司工作的時候去加拿大，第一次去Calgary，冬到是救命，零下30度，那你慘了。 我唯有就去買衣服，回來後公司就補賠錢，因為我剛才說的是台北，其實就是我太太的行李箱，你台北就近，你一個小時都不用當然是快，但剛才你的卡里很慘，我兩天才到，當然兩天都算快的。 所以這一則消息告訴我們，香港的附近其實氣流很重要，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27節發平勒令51號啟明街封閉北區的滲漏，這個垃圾汁的滲漏是真的第一次。 堆填區究竟問題是發生在哪裏，究竟是技術錯誤、人為錯誤、管理錯誤，還是設施上面已經興建的時候建造有出錯，完全不知道。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8點38分早晨，8月最後一日，未轉話來，我想問一下你為何叫九霄驚魂呢？為何不是十霄，又不是八霄呢？九霄驚魂，今天我們互相巧合都很有意思，九霄驚魂就無謂撐了，不懂，不知道。 看看一些D100之友或大家的聽眾有沒有意見，可以上網給一些意見，為何叫九燒驚魂？如果我做記者的時候，可能我或者我做編輯，我都會這樣起個題，或者我會提及到，我想想，為何是九燒呢？又不是十燒呢？又不是八燒呢？我終於在上去Google一下，在百度上找到，原來有獅的，杜甫有獅的，而那個九字呢，就是叫做 亦有解釋，當然我們信不信一件事，即是這樣說，九是最高的，所以說天空最高的地方，九燒驚魂，所以你都回答到了。九五之尊，亦都是說皇帝，九字，即是九字，長長久久，不要長長久久。九字就不好意思，我們香港電台的讀新聞，九和六。 很讀錯的，真是26、29，真是好了，講講其他新聞。我想首先講一則國際新聞，才回到香港。英國國會231年以來首次左首相出兵，這也是一個英國來講，我相信是 即是二百三十一年都相當長的時間，即是過了很多代，即是不給面子，這些就是民主的可貴，你手上又怎樣，不給面子又或者你手上執政黨裏面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這個是很賤，而且說真的是打仗，打仗真是非同小可，還有現在搞不清楚究竟是誰用那些化武，所以今次都是英國國會都很意外，據說是13票之差而已。可能開始執政的首相卡梅倫打算都行了，誰知有十多個就倒戈，於是不能如願地跟美國一起出兵，所以這裏我相信究竟應不應該真的去打敘利亞，我覺得 一切都要小心行事，打仗始终苦痛苦的受害，哪一些就是平民百姓，當權者可能就20000人20武，死一定不是死他們，死一定是死平民百姓，所以我覺得就學你所說，他好像說一直都說美國人說要選擇軍事設施來襲擊軍事用地，於是當權者將平民就搬去那裏附近，用人肉的抵抗，看你能不能站得住，於是又是照炸，所以很慘，所以人平民百姓是做了當權者那種大家因為貪婪權力，因為眷戀權位， 而是要開戰底下的犧牲品，這個我們希望默默禱告，希望不要打得成，因為中東這次打得成一定是影響全世界，繼而之不單是經濟，有可能全世界都可能是步入混亂之中。 議會的作用就是制衡執政的政府，特別是政府黨。 根據英國的報紙，《衛報》說，投票的結果令卡梅倫大吃一驚，就說打亂了政府的敘利亞戰略，民主黨也說英國的選民本周再次認識到議會無可估量的價值，是不是說卡梅倫的作為一個首相錯估形勢呢？我想在這些比較來得快的政治變動裏面，每一個議員他內心想什麼，爸爸都想不到兒子想什麼，何況你作為一個首相， 你的黨是一些叫做backbencher坐在後面，整年都沒有跟他談過，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哪些人游說他，你又不知道，這些不是一些長遠的政策的辯論，他曾經在這些課題裏面表達過看法的話，有時可能他們就是 過於樂觀的保守或者take it for granted，以為跟黨投票吧，沒問題，這樣解，我覺得這些都是政治上常見的，特別在打仗這一刻有很多這些，而且你又不知道，不過一些重要議決，不單止是首相，應該執政黨應該有很多大臣應該負責拉票、箍票，你有沒有看這套新的電影叫做White House Down？ 人人說好看，好看我看了，但是會不會很暴力的呢？不暴力的，不暴力的，入面當然我不會將那個揭秘，就是都是講出一開始的時候，總統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長，就去游說他一個很重要的議案，後來看到就是在整個在美國政壇裡面，就是 Iron Man是誰做的那套電影？Iron Man是我不知道，總之是轉這個都是打手，這個演員曾經是有上有落的，有上有落，因為他曾經是很倒楣，但後來就當然得到導演的賞識，難道周庸也是這樣想，他現在上上落落，又做不到港台的廣播處處長，現在又出來另外一個高潮， 無懼槍炮這些人我想我不會多說，說幾句就算了，扔在一旁，但要說的就是當笑話說之餘，奉勸周庸不要口口聲聲你反佔中就說人家是邪你是正，然後你說自己是Iron Man， 往往都用一些矛盾 敵我矛盾得來是每次都好像很暴力的打仗的好像殺到埋身的，人家說明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你昨天看到8月29日大班經常說黑仔總統，他的演辭說得相當好，如果當日大家不出來遊行，這個 不公平的法例沒有改變，如果大家不出來遊行，我們的生活沒有那麼平等，如果大家出來遊行，我們的生活美國人的生活，他那個是語句的寫法和說話很棒，一步一步地去最後就去到白宮都起了變化，所以他老哥才可以站在這裡成為總統，抵他這麼招職，雖然我們對美國人的政治不敢恭維，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你是看到當年大家爭取一個公平公義 以及对黑人这种歧视的生态，大家是要够胆说不，不是站在后面做这个静静鸡算了，是这样的，社会你不要吵了，你这样吵搞乱，是有可能是有短暂的混乱，但是换取一个长远的平安，长远的和平，长远的公义。 雖然現在都沒有絕對公義，每個政府、每個社會都一定有不公義的，但最低限度比起當年已經有相當大的進步，就放回香港一樣。如果我們今天不再出來，又或者今天大家就說好像反佔中一樣，你看今天何樂生在這個信報又出來說話，寫亞淡、法治與公義，我說說說說說， 頭那四五段說真的我不用看，因為他不懂法律的，我夠膽說他竟然也談法治與公義，說的法律基礎我都沒有跟他說，我只看他後面那兩段，看完就我就覺得這個人根本是中了周庸，總之他壓錯柱了，中了毒了。他這裡說 以法限權，隨適用於官員和政治人物， 也適用於任何公民，任何公民爭取公義都值得稱重，但以公義之名踐踏他人合法權益，則屬濫權，不者難以接受。我就想問何樂生，問周庸，這班佔中三子用愛與和平的名義 他踐踏了你合法的什麼權益令到你這麼嚴重呢他們經常就會傷害他人會禍及他人佔中你說對經濟一場八號風球整天沒有上班香港損失多少呢你是不是就說好了就算你用經濟角度真的損失我夠說 你立法會現在這個功能界別的存在很多時候令到整個議會運作很矛盾、很停頓、很無能你對香港的社會又帶來相當大的經濟損失是無可比擬的所以就要轉報了富哥你說得對真的繼續佔中三子提出以佔中脅迫中央政府就範 個人相信不但難以湊效你當然覺得難以湊效因為你是親建制和不敢跟中央爭取不敢說話繼續說是他寫的更且會為社會和自己造成傷害我尊重他們的犧牲精神但他們不應硬要他人也作出重大犧牲 有什麼重大犧牲大哥你當然是打仗的死人嗎明都是任他抬任他搬回去接著自首接著上法庭逼爆法庭何樂生就說我誠意邀請他們把精力投放在設計一套中央政府可以放心的普選方案按筆者的分析如果普選真的能夠香港帶來實惠中央政府沒有理由不同意 但怎樣的方案能夠讓中央放心而不會出亂子這才是真的考大家的智慧這幾句就證明他們心裏面不知道自己騙自己還是天真、幼稚信中央是會真的有一個真正的普選 這麼多年來,如果中央真的有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普選 你就不會在2010年弄幾件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界別攝入來 接著現在,你看看,已經說有些諮詢的方案 功能界別不會消失的 是用傳統的最多消失一點,然後用人投票 不是公司票 超級區議會加多幾席來取代,分組點票繼續存在 這是否一個合理,以及在全世界民主社會都沒有的體制 何樂生,你就說要一套中央政府可以放心的普選方 現在我們就是爭取了很多年 就是不放心我們用另一個方法為什麼作為學者不可以呼籲大家互相尊重的平台底下你有你建制派你喜歡做什麼你就做我們不怪你的你都做很多年了擦鞋老共爺做什麼你就跟你就做但我們這一班 所以這班扣帽子的伎倆就要搞到好像戴耀廷這班人搞亂香港怎麼亂啊其實就是你們這班建制派在立法會搞亂香港這麼多年所以另外還有繼續說回香港的新聞林伯九月二號就開學了警方竟然不算了警方都已經有 政治理念的執法部門我都不對他有太大的期望即是培靈學校出面示威去反對林慧思的人和支持林慧思的人都不是他的朋友這句很簡單就是說出你這樣去到就只會令到學校出面就是真的一團糟那班家長和最不開心的見到就可能就是那班小一的學生一年班學生你知道剛剛幼稚園讀完 你記不記得林伯你記不記得你第一天上小學的印象以不是國際學校來比持有學校聽說是第三大面積因為中小學我們只是球場足球場都兩個籃球場都六七個你就計算一下你就知道我們連校舍又寄宿生又成很大我一去到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就在排隊上課室的時候急尿 然後第一個反應就是糟了這間學校這麼大怎麼去廁所呢都不知道廁所在哪裡去完廁所回課室都可能很遠那就很害怕你知道嗎小朋友你明白嗎所以每個小朋友在回第一天小學那個印象可能很深刻如果這班小一學生回到門口裡面哇 又舉牌又勝學校這間什麼學校來的呢當然你可以說可能是好事來的第一天就有生命教育有社會教育但是要看家長怎麼看如果你的家長很擔心就可能之前已經說我要轉校又或者讀完幾天不行了頂不順那你就影響學校 以及影響學生所以我們在這裡再次呼籲這個李思燕家長聯會他昨天有查詢有些事情都做得對他有什麼做得對他是說不應該學校搞這個我覺得這句又是一個但是記者昨天在他的查罪那裡問他那你會不會譴責那些在學校門口 繼續反對林慧思的團體你知道他怎麼說嗎那要看看他們怎麼反對很多時候你上YouTube就看到了有時網上的東西都不可以來真的林慧思在網上看到你就真的大哥真是大哥所以有時算了大家政治的意向大家的看法 大家的眼鏡戴粉都不同的他們戴一些有色的眼鏡總之林慧思、泛民做的事就不對在YouTube看到的就是真的了他那些人家再問他 大哥林慧思就不是造假可以李思燕昨天另外還有我想從他的觀點來說可能是我們在YouTube也好在電視新聞也好看到為什麼警務人員就只是執勤的方法這麼奇怪那些可能是電影創作的片段可能是不過昨天李思燕這個茶罪他又威水 家長聯會的茶聚有些記者當然要蜂擁而去蘋果沒有被邀請誰知工作人員愚蠢不知道讓他進入李思嫣拍打蘋果的攝影機然後趕他走搞到要警察都來然後蘋果這個記者就轉身說了一句八婆 李思嫣也說一句八公然後八婆與八公大家互相對罵警察都要出場維持秩序說真的這些茶聚李思嫣如果你是開放你又怎麼用怕蘋果記者在場呢如果是一個閉門的聚會 沒有得到邀請的是傳媒即使是民風去到你不讓他進你有你的理由但是如果我在門外拍照等你出來有什麼問題這是採訪自由就是了好了我們新聞之後繼續談這個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27節發平立令51號啟明街封閉北區的滲漏這個垃圾執的滲漏是真的第一次對田區究竟問題是發生在哪裡究竟是技術錯誤人為錯誤管理錯誤 還是設施上面已經建造有出錯完全不知道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9點05分 林伯其實今天零零碎碎的新聞很多 飛機路有件事我們沒有說到有乘客沒有聽到機長有預先的警告如果是真的是否應該要受罰這個司機要罰的這個不行真的要罰另外昨天一宗大新聞當然這宗新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是啟明街51號封口事件 我覺得主流的看法當然是覺得你這樣屋宇署這樣封樓不近人情不過另外的看法就是這個確實是私人財產你業主就應該要去做好修緝但是我們社會都要明白香港有類似這些舊樓的業主其實就不是有錢人的他們真的 我印象中當年我們立法會都有機制給他們政府做一個統籌來去以安全為上所以這宗新聞其實希望他們能夠早日這個政策上還有得討論如果你說危機處理來說昨日真的他們已經要拆彈了初初大家好像習慣終於在法庭有裁決之後經過一個遊說我相信我們是要做好政府的維修基金 讓這班人在短期間有一筆錢不是給他們的,是借給他們的 因為如果你給公帑,那為什麼要益這班人呢? 總之要有一些東西,還有在這個 原來不是，原來是正生書院這位通常形容他非常校長的陳少卓帶領一群同學在無可奈何下亦都在風雨交加雷電交加的情況極之危險都要被迫撐艇上學這個香港其實 我們現在不如請你鄭生陳少卓校長在我們電話旁邊聊聊陳校長早晨早晨你也威風你其實都一把年紀了我看到你都體力仍在半百老翁你這些師經常都這樣說你昨天這個舉動第一我想問一下多少個學生參與了 昨天是沒有學生參與的因為我們都考慮學生的安全其實最主要是老師是送伙食給學生對不起首先你要澄清多謝你那些在海上的全部都是老師來的老師、社工、我們的同事就主要是那些物資來的 是啊,瓜菜,因為那天下午吃飯開飯都要送去給他們 不斷幫我們他覺得牌照不適合但其實香港沒有一種合適牌照而歷史遺留來的情況我們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用的但是不是說這個禁毒處是給那筆錢你們去買船的是嗎 因為十幾年裡面這個問題大家都開過很多次會想解決但是都沒什麼其他方法禁毒基金就很好了在2010年的時候就批准了94萬我們去公開競投去買一隻二手船但是結果出來就出人意表這麼差這裡我想你講多一點資料 因為你知道南亞4號那些驗船的結果 我們看到的報告相當嚇人很多人害怕那次買94萬買一艘船回來海事處又說你們可以了發牌給你們然後你們一用這裡爛那裡爛可不可以說多一點給我們知道我們的船叫做正生一號 當時我們本身去這方面的知識很有限這樣讀書也知道而那艘船回來的時候需要做大檢要大檢是所有船都需要經過每3年做一次要調過引擎出來拆開給海事處的人員看然後還要再試船我們來說就很安心還可以做總統政府部門說我幫你把關這個字我理解就很安心之後現在當然害怕了當時就讓我們看到很放心然後這樣的時候我們就等到牌照 operationalize運作的牌照出現即是說船可以行了我們就付錢對方回來的時候船對方就跟我說又賣少少油當時是4月左右又賣少7月初我們就拿船我說好沒問題我們都不急那時候因為我們都需要請人到7月初我們就有一個合適的船長他說請了叫船長就上去看船長上去看7月初 船長立刻打電話給我他說校長你買一件垃圾 他說很難搞，當時就馬上找了對方來討論，我們就希望對方的賣家先搞定他，因為真的想用船解決問題，這個遺像不是追不追究問題，但是當一直談到8月尾沒辦法了，變成我們就真的跟禁毒處要談，喂 不行的，那就叫做海事處，當時9月初立即上船載體，但很有趣，上船體如果他現在說船不行，但當時9月他都沒有一句說話，沒有一個文件跟我們說船不行，他看完之後不出聲，我問他，那怎麼辦，他又不出聲，官商位，可能是否覺得早告早前告訴你，做把關的時候他們已經覺得自己沒有好好履行職務，所以我 我們立即報警，因為懷疑有人詐騙我們，並且我覺得部門之間懷疑可能那個檢查出現問題，因為很多人的回應或者旁邊有些朋友了解，沒有船你放幾個月都會生鏽，但是當時我們知道外面的事情你可以這樣說，我們今年年頭請了一個 專家在這方面的，整機器廠就拆了引擎出來，丟那兩個引擎出來都需要十幾萬，我們出來之後打開了，根本就不是一個生鏽問題，是一個損耗問題，我們做很多職業行的朋友都說，如果這樣的損耗是過不了大檢的，所以才令我們懷疑根本是過不了大檢，或者剛才你所說的藍媽4號原來是求其的，如果求其就大件事了，我們感恩船 我們就沒有開出海，如果不是就正身一號事件了，他大海中間拋流了什麼事，大家都不想，所以你們現在都已經正式委託了律師去信申訴專員，投訴海事處發牌，發給一艘根本是爛船，都竟然是無動於衷，接著將責任就好像放在你們身上，不是放在海事處，當時有沒有做大檢，或者有沒有做得很大檢呢？ 沒錯，再加上他最近還去檢控我們船，即是變成逼了我們埋牆， 我們解決不到一個買新船，一個二手船的問題解決不到了，我們現在用的交通又被人逼了，所以才昨天我們要自己想辦法自救，唯有好過游泳，變成爬上皮艇蓋，所以安全第一，所以昨天這件事件突然突顯到當日海事處呢 對你們用了接近100萬買回來的船，來去所謂，行了，我和你包底，你就很安心了，以為怎知原來買了一個爛船，這裡可以你們繼續跟進去看看海事處哪裡出錯，這裡很大的問題，但是竟然你們沒有船搭了，那你們搭開的船， 我想問一下，他們那些牌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可不可以多說一點，他們是否海事處也一直都不肯發證牌，還是怎樣？是啊，其實因為西貢、香港仔，所有漁船的地方都有一些叫做接駁的木船，那些街道是嗎？是啊， 正式街道有一個街道牌指定航線的，但是當時有些漁船也好，或者貨船也好，都是要幫助漁民或者沿海的居民出入的，這是一個事實來的，因為香港沒有水上的士，但是我想一直可能是容忍或者各樣的情況處理，我們一直在用這些船的。 而這些船是什麼船呢？其實這些船有驗船的，亦都是有牌照，不過是貨船的牌照，所以它是可以載人，安全是考慮載了，有救生衣，有的。但是當海事處執法的時候，它就執著一件事，就說喂，牌照不對，它不是客船， 還有說是不是人數又超了額，是吧？ 人數超額那個是一個問題，但最主要因為牌照不對，你坐一個人都是犯法的，所以就不是載多的問題，你去報道海事處回應，他將它轉移了，你載多了人，超載，一般讀者聽的又，那不安全，沒理由正身的老師將學生的安全置之不理，沒錯，沒錯。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根本牌照本身是他沒有處理過，如果假設好像剛才你所說，他給一個街道牌照，真的給一個街道航線，他要求什麼我們要合作，但是一直是沒有，那看來星期一可能都幫不到，就算那個啟號，就說他們會拿，如果驗船之後就可以借給你用， 那好像是漁船來的又可以說又不載得人的物資可能沒問題沒錯我昨天也是跟林先生董財接受訪問之後那隻漁船來的如果沒事就沒事一有事就沒有保險當然我相信船是安全的等於現在船是安全有救生衣有什麼事的時候大家都有船長、船長但是牌照問題這個是解決不了的 看來我們真的要呼籲一下有游艇的可以幫忙我想問游艇也不行游艇是為了玩的他叫我過去不是去玩的我說謊大家都知道變成保險上都是不行的為什麼我們要拿九十多萬買一隻正式的小輪因為這樣才是正確處理到的問題但是奈何 海事處那種處理事情方法令到我們又處理不了即是說海事處因為我看報道他不讓你們再坐開你們的艇你說你周圍都有很多是這樣的但是他們偏偏不執法 那些就不去動就是動你的東西他不是真心去協助你解決問題反而用三隻船去圍捕你們那隻是否這樣不如講講當時他所謂的圍捕你的情況狀況是怎樣那個情況又是很離譜的我真的懷疑難道船上有毒品是不是因為那隻船其實阿嫂我們叫他過來接我們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他出了避風塘還沒來到我們 三隻船已經圍他他上面沒有人的當時我們很奇怪我載了我們就說我超載還沒發生事我們已經拿牌寶嚇阿嫂我們就打了整個小時叫阿嫂我說不要理了過了來我整十多人站在碼頭又下雨又剩的時候那怎麼辦最後阿嫂的牌照寶給他拿著手阿嫂不理直接開過來他真的幫我們這個阿嫂真的值得 表揚不單止有儀器是做一個真的行公義的這個數我們真的要德哥如果我們找一天去這個數在哪裡找到他的來福數在長洲長洲的來福數好像來福昌當時海事處的人員截停他來福數的人說 他說我就是不想拿中門我要自力更生我又幫這班小朋友我才載人助己但是他還是要去控告他出告票三隻船一個品字型的夾著他我想如果真的檢控不需要難道我們真的逃走嗎我們走就走不掉我想繼續了解本字型他都照來接你一接了你接著他出告票 是啊他跟著他就要錄口供然後出告票來告阿嫂阿嫂真的很慘的我們以前也上過法庭做證人希望求情但法官還罵我們他說犯法就犯法我說當然我是知道但是一路政府部門沒有處理的問題你才上過庭了之前是不是都試過很多次的了有多少次到校長 我會覺得我去做了18年裏面20次左右都已經即是每年差不多一次一次兩次是啊一次兩次校長我們就真的一定會找或者你不過這些來福嫂就沒有手提電話的不容易我們一定要親身去找到他因為我們都想提供一些協助如果今次他又要上庭當然法律 就是法律罰就是罰但是他這些罰一罰有幾百元了是啊不是的他多少錢上次罰了一千元但最高可以一個人罰一千元即是多了一個人罰一千元不行了我想我們想白我們D100要發揮一下我們的效用我覺得這個來福嫂的好人好事 沒理由承擔一個雖然他是真的法律就是法律他是犯法但是他是為幫一班學生以身試法而且是這樣罰錢他自己都不想拿中援他都想自力更生香港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事 我們D100就要出手幫助校長昨天你們的行政總裁林希盛在金鐘跟政府部門交涉有沒有新進展 其實當時我們去到跟禁毒處開會，禁毒專員也好，他親身出來，他都表達對我們的關心、安全思想，但是最後大家表達了之後，都未能夠有一個長遠的解決方法。換言之，其實你們一路開頭以為買隔這個正生一號， 即是安心啦，很開心啊，大家是啊，現在這個正生一號，你的船長告訴你，如果要搞，如果要維修，整好它，行不行？如果要得的話，要整多久？你真的問得很好，原來是維修不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船這麼嚴重，我們都正式手續，今年年頭， 我就跟開始處理，我說我再驗一次船，我做足他肯行不行，我當事不計，他初初就不太想來，但最後我們正式手續做足，他要來做大檢，我一攤開引擎給他看，他自己都知道這件事，但他就很厲害，他就說你那個引擎那個 鐵牌有編號的皮帶不見了，證明不到是那個引擎，所以我現在不能夠繼續驗船。哇，即是說得好像有人在做手腳，真是這麼離譜的。但是那個引擎是那個船廠吊出來，不會是我的手拿到。是啊，那即是你當年做大檢的時候都應該看到，如果沒有的，是不是？ 是啊，沒錯了，為什麼現在突然說不是，他說要我們負責證明那個引擎是當時那個引擎，我說我怎麼證明啊，如果我證明不到的話，那就是永遠不用驗證船就廢了。我說禁毒基金用來，是啊，在陸地上我們駕車，我們做了6年以上的車，我們要去看道路行不行，適用，那些都是政府委託的或者指定的驗車所，他要看那個引擎也好，我怎麼會知道啊，真是。 即是你的車頭， 那個大底下低的編號的牌，就是這樣。語言藝術真是厲害。陳校長，你們現在整體校方怎樣去未來這段時間開學，怎樣處理呢？ 看看有沒有船家繼續肯冒險來車我們，或者有些遊艇的朋友看看商量一下會不會動員一些市民，看看會不會犯法。但是遊艇你剛才說到有輪船公司是不是太大的船？其實他們就說我們的碼頭賣不到，我們覺得其實碼頭最初的設計是出現問題，這個也是政府做的，出現問題就令到又是有這個限制。 我們根本是在做慈善服務，其實政府當時設計碼頭應該考慮實際情況，所以現在我們幾方面都是解決不到了。但是真是糟糕，處處碰壁，明明是要這些真是公民抗命，要找來福嫂繼續來，每次捉到我們就整個渡輪基金 給來福嫂罰一次就給一次罰款，那就糟糕了，如果要到這樣就真可憐了，算不算教唆？那當然不行，老實說我開玩笑而已，但是你無奈，你明白嗎？來福嫂也無奈，他都是想我跟你做，我幫學生兼職，我賺到一點，然後你一年捉我一次，我就打了盤，就這樣而已。 但是這樣也不是長遠的辦法，我們想要再跟我們的保釣號，保釣叫什麼名字？啟豐二號，看看啟豐二號。不過陳校長，如果聽你這樣說，我覺得現在這個政府很明顯，我大膽假設有些針對性，我覺得這些針對性你做什麼都可能是徒然的。 那就糟糕了。其實陳校長，你問我，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去想，教育局應該要幫忙，這間學校來的，學生回不了學，邊境的學生跨境那些，你就放那麼多資源去協助，那這班不是學生嗎？沒理由口齒薄比的。你有沒有跟教育局那邊在這方面有什麼討論？ 其實督處也有溝通，但似乎覺得我們是私校，私校好像不關他的事。但一個月前有個學生入了中文大學，大家就很開心。原來這個學生是要非法坐船出來才能夠考到試，能夠入到大學，真是挺好笑的。另外有一個好笑的，為什麼海事處好像很針對性，但是這個是水警那邊有幫忙的，是嗎？ 沒錯，很奇怪，是靠水警幫我們，因為昨天海事處都船來到，我們第一時間都問他，不如你幫一幫忙，車了食物過去，車老師上班，第一個時間就說拒絕，他說沒可能，我幫你一次，下次怎樣，怎麼會這樣想事，但後來水警方面，他就 提議他就這樣，我幫你做，最後真的他們幫我們車了過去，所以我才收工，不用再用那些橡皮艇搞搞。不過問題就是，說真的，你也要看看當時誰是這個話事，這個指揮官可能回去被人罵，這個水警指揮官被你想吧，再問一問陳校長，再炸一炸，死亡之吻，嚴重的事。 不過好人好事，我覺得好人終會有好報，我覺得官僚和針對，特別是海事處的驗船時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疏忽和漏洞，這個是正正我們要追究的，否則你們都不用這樣，陳校長。沒錯，所以我們看看我們這一百，陳校長，我們一定會緊密和你們聯繫，繼續聯絡，好嗎？一定幫你們。 麻煩你找到來福嫂說一聲，看看有什麼電話可以讓我們找到他，我們星期一的節目上上下下都可以跟來福嫂要談到電話，了解一下他的心情。好，我最後問你一句，你們當時買的那個箱體船的時候，是可以有多少乘客的座位的？一百個。即是你現在想都是有一百個乘客的船才是合適的。 我希望有心人士可以，如果可以幫到，我們這一百支有聽到，看看有什麼渠道，我們有八萬多、九萬個like的，陳校長，我們一呼百應，希望看看怎樣幫到你們，好嗎？多謝你啊，校長，好像聯繫，謝謝，正生書院，陳校長一個另類的校長，另類校長，非同凡響的校長，我覺得這些是好人好事，值得我們要繼續幫的，好嗎？休息一陣，再回來。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27節發平勒令51號啟明街封閉。北區的滲漏，這個垃圾執的滲漏，是真的第一次。堆填區究竟問題是發生在哪裡？究竟是技術錯誤、人為錯誤、管理錯誤？ 還是設施上面已經建造有出錯呢？完全不知道。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9時38分，林伯，聽回剛才 陳校長這個非常校長，我覺得政生這件事，我們下個星期跟焦點可以其中一個都要找禁毒專員出來談談。最徹底的做法都是剛才陳大班有說過，根本上政府騙過他們，原本是給他們校址，一路拖，然後就整艘船禁毒基金 想著行李1.86元,原來這架是爛鬼船,就被海事處大檢之後以為行,根本就不行,你政府都已經是一錯再錯,禁毒基金,禁毒專員就會看看事情,你是不是應該要再,你要是跟海事處想想怎樣搞定這架船,真的要大修了,你不要告訴我沒有這個號碼,那個號碼就不能搞。 麻煩你搞定它,總言之船要乾乾全全,規規格格地去。 因為開學之後,最重要是老師、同學怎樣去上學。 解決他們在那裏有寄宿，現在沒錯，短期間只是我們在這裏找來福嫂，找有心人，可以載到人的船，或者載貨來運物資給他們，長遠不可以這樣，我覺得海事處和禁毒專員 是我們要聚焦來跟他們跟一下這件事，長遠應該怎麼做，你怎麼應該有一艘船給他，改一艘船，或者買一艘新船，又或者根本碼頭原來16年都未搞定，這個什麼搞錯，16年都未搞定碼頭，於是就算有一些可以運人的坐人的船，譬如你說新渡輪那類，根本都買不到去， 那你這樣怎麼搞呢？所以可能這個公眾碼頭就想著沒什麼人用的，你這些就是運輸署，你要不就不要告訴他，你16年都未能夠搞得掂，所以你要看到運輸署好，海事署好，禁毒署好，這些問題責無旁貸，我們都要捉他們認真地搞好他，否則的話這班學生和政生書院的好人好事 永遠都活在政府的官僚和苛刻的、嚴苛的，還要是針對性的檢控，政府部門都要正視這件事，不可以說私校，私校又怎樣，就是學生，等於政府有很多事直接辦不到就靠好了， 交一些NGO去做，我們靠外圍的志願機構，他用什麼基金去處理解決問題，所以我們禁毒專員或者禁毒委員會主席就是石丹尼，這個教授過去出來說話都有頭有面，有文有路的，裏面這個委員會有很多都是我們的老友或者相熟， 譬如狄志遠，例如教育局也有代表，警方也有，海關也有，衛生署也有，社署也有，有禁毒專員，也可以找禁毒專員。 哎呀，原來Robert兒子也是， 周庸，Iron Man， 不如找他吧，不要搞那麼多 反佔中，做一些好事，周庸，政生這班人等你幫忙，怎麼搞，所以我們這班人下星期就會找得多，或者總言之，還專員好，或者這個委員會的石丹尼教授好，都應該出來出句聲，講一些公道說話之餘，都要做些實事來幫這班學生。好嘛，這件事就放在下個星期， 期望，盼望，大班就打算去正生坐船去直播，如果不行就說聽他，大班都可以，再不是就你挖他一起兩兄弟，我看到昨天有一張照片，有個老師真的一個人挖著幾架拖著，真的很誇張，所以我們有心自然就挖到去。當然我們不希望發生任何意外， 一旦如果真的不幸發生意外，我想很多部門的首長就會知道壓力越來越大，還有你錯是錯，如果真的搜證下去，你海事處的大檢是很有問題，如果你當日的大檢真的一看到你的船有問題， 最低限度陳校長立即找那個船主跟他對質，但你不是，你那時候被他搞定就過了，但是跟著下來又說船長說今後可能行得，那怎麼辦呢？這件事將會是下星期看看大班去不去直播，以及我們跟進一下禁毒處、禁毒專員、委員會等等。 講回大班人語裏面，前一兩天，昨天，讓法庭裁決港台角色 彰顯公義，這當然是跟我們D100，究竟我們是不是，其實我們是不是港台的競爭對手呢，阿林伯，你覺得呢，你又做過港台了，我們現在這樣的能力，港台現在每年拿7億公帑，我們這裡一來沒有公帑，二來 但是第一，他是公帑來的，他亦都西多士原來一向都送給人吃的，不用錢的，我們就拿著你的西多士，又不是賣的，我們都是拿去送給人聽的，亦都有些人覺得，你不要再給西多士我吃了，大哥，正所謂西多士走西多，那怎麼辦，那些是什麼呢，你說怎麼聽，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就是， 最初所以為什麼我和何國輝和大班有談過，我們如果真的因為我們資源的問題，我們不能夠成立一個新聞部，但我們又覺得那個新聞訊息是我們聽眾很需要知道的，包括海外的聽眾，我就說我們就用香港電台的節目，那個是公共的資源來的， 他也真的全世界很多电台都拿了他这些新闻的资料和节目来做，他都没收钱，所以大班人语在现在9:46，我们不如一起听听怎样让法庭裁决港台角色彰显公义。信报大班人语的标题是让法庭裁决港台角色彰显公义，每年耗费公帑7亿余元的香港电台最近委托律政司入禀高院，要求颁布禁制令， 禁制D100环球网上广播电台付费 转播港台制作的新闻节目《晨早新闻天地》，表面上他所持的主要理由是未经授权， 但实际港台视D100为竞争对手， D100用港台节目打港台， 对后者造成竞争。 D100每日付费转播港台的新闻节目， 并且一直进行商讨转播《晨早新闻天地》， 而且愿意支付费用。 港台的营运费用不轻， 现时每年高达7亿余元， 并且占用华音广播和数据传送的10条大气电波频道。 作为公营广播机构，港台服务的首要对象是全港市民， 应该优先集中制作私营广播机构基于商业理由而不会制作的节目， 尤其特别需要照顾没有市场的弱势社群和少数族裔。 港台入禀法院要求禁制D100转播港台制作的新闻节目， 不单止违反港台的既定原则， 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D100是环球广播的多媒体， 面向全球华人社会转播港台制作的节目， 只会令更多人认识香港和香港电台， 完全符合公共广播的原则。 D100并不是传统主流电台， 不需要领牌，占用的又不是大气电波， 运作和网台相近。 从任何角度考虑， D100都不是港台的竞争对手， 更加从未以港台为假想敌。 如果港台以D100为竞争对手为理由提出诉讼， 实在是小题大做，将冠李戴，逢经马良，教人完全摸不着头脑。D100 其实也不应该被单纯视作本地广播机构，因为 D100 听众遍布香港和世界各地，根本同世界各地其他的电台无异。如果港台的既定政策也都容许全球其他电台转播港台节目，为什么 D100 就被特别歧视不准转播呢？英国在过去十年为了促进政府资讯开放而自由流通，对政府制作的各类刊物、视像和声音材料的版权，以及当地人所称的皇家版权作出改革。现在英国的所有政府刊物、视像和声音材料都以开放政府授权版权条款开放给全球各个民众使用。今次 D100 和港台的争议闹上法庭，我决定全力以赴，目的并不是为 D100 的利益着想，而是履行公义，一方面藉此契机厘清港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理应扮演的角色和权责。事实上，有公共广播之名而无公共广播之实的港台已经公器私用，与民争利多年。身为纳税人，每个香港市民都有权利和责任监察港台的运作，以其公帑得到合理和恰当的运用，亦都有责任确保用公帑制作的各类内容能够被纳税人自由使用。 啊，大班已经开始磨刀霍霍， 他准备是出庭自己去辩，但是呢都要是申报一下呢，我都是涉案者之一。 因为我们每次如果大家走入 D100 的这个公司呢，就大门口就有个即是那些石碑啊，定点啊，那些不是石碑 牌匾是吧？ 牌匾，哎，真是屈嘴，不是石碑，是牌匾， 好像想送我们走咁，你真系啊！ 是牌匾啊，有大班的名字，亦都有何国辉和有林毓华三个大名啊。咁呢个牌匾咧，证明我哋呢个创办人啊。咁你梗系涉案啦，系嘛阴公。咁你同阿大班喺法庭并肩作战都唔系第一次啦，系嘛？所以咧，我哋就静观其变啦，睇下究竟律政署有冇正式啊嚟到。 即系如果佢正式系有呢个传票之后，咁我哋又唔方便讨论噶啦，系嘛？ 唔方便噶啦，而家都其实唉，少讲迷妙啦，算啦，等静观其变啦，然后就即系喺法庭里嚟去彰显公义啦。喂，我哋电话开始咧，有即系。王小姐想傾下開學之後點？王小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兩位， 係早晨啊，你好想講講林老師嗰邊嘅問題係咪？ 請講。嗱，我認為咧，從來老師咧都唔會喺堂上教學生講粗口嘅。粗口咧一般都係喺社會上學到嘅。嗱，學校冇教我講粗口嘅，但係我都識講，我有粗口都唔難講嘅。咁咧，在乎我講唔講啫。 冇錯。 但係咧，如果人記得我太嬲咧，我可能都會講嘅。咁我認為咧，呢啲係嬲到極嘅人性表現嚟嘅。 有时候都是真情流露来的，譬如有时候讲那些譬如 SH 什么那些，或者是 没错， 即 是平衡下在生活的压力的一种心理状况， 是的，一个 expression 来的。 咁 我不明白那些人去学校示威的理据究竟是在哪里，当他们认为现在那些老师包括林老师在内会在堂上教学生讲粗口咩？ 唔系，佢哋好明显咧，系置林老师于炒友嘅境地，佢哋就先至肯罢手， 心有不轨，佢哋真系。 呀，咁呢啲咧，佢哋就系其实示范紧，俾啲学生俾全世界人知道咧，乜嘢叫做欺凌、卑粗鄙的行为， 欺凌那些欺凌， 欺凌粗鄙，他们是示范的。你们 on the other hand， 他们是做这件事，希望社会人士去辨认。我想说李思轩，听说他的仔女都大了，不明白为什么都会是学生会的成员呢？ 即是家长，香港家长联会。 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怎樣想的，其實很醜怪。總之黃小姐你希望在這裡呼籲跟我們一起，就說希望下個星期一希望在培靈學校門口最好就風平浪靜，讓我們的學生身心學子可以是寧靜地去開學，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要去搞學生呢？其實完全是跟他們頭頭所說的相反，這班人是不是講一套做一套，其實做是其他一套呢？ 把口就經常罵林老師、粗鄙、又暴力，又這樣那樣，為什麼你就要搞到學生有這個感覺呢？他們示範粗鄙欺凌。沒錯，多謝你黃小姐，接著有，多謝謝謝，接著有洪先生。 早晨，老生。早晨，老生。我覺得今次警方向他們這班想去學校搞事的人發不反對通知書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什麼呢？有兩個重要的論點。第一就是學校林和林老師他就不是政府官員來的，就沒有所謂的要面對民意或者面對示威這件事的，因為他不是公職人員嘛，不需要面對市民的抗議，第一點。第二點就是 那一班人混淆了邏輯，粗口這件事你這裏又說批評人家說粗口教壞小孩，但林老師從來沒有在學校那裏播粗口片段，粗口在電影上是列為三級片，你現在向小學生播三級片，這件事當然是有問題，等於如果有班人站在學校門口，站在小學門口這樣說粗口的話，我相信警察一定會後面去叫吵你。不過洪先生，你說絕大部分我都同意， 任何人的示威遊行都是天生天賦的人權，無需要有這些所謂不反對通知書。所以再問題的核心就是這班人是不應該去學校做這些事。鄭先生，我現在不跟你爭論這個論點。首先我講其實有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我經常都在說我們不應該跟他爭論粗口，因為事實是讓他轉移視線。這班人說反對粗口，但你知不知道 清關會他在網上有一段片，很多段片，很多是清關會對著那班法輪功的女信徒，不斷罵他們。為什麼這班人不去批評清關會用粗口罵他們？當然大家明白，心知肚明。我覺得焦點應該去回警務人當日有沒有履行他的職務。不要給他們去粗口的問題，講回警察刑事包庇和沙線和女督察。 對法輪功就不敢，但對清關會就不敢，但對林老師就這麼惡，所以才激起林老師發火。我想講這件事，很多人說不如呼籲那班人平息。我覺得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因為我們其實錯的是 无理的，他们是清关会去搞人嘛。 好了，喂，洪先生明白晒，好多谢。 正如在那件事发之后的那个礼拜日呢，在这个旺角的聚会都是的。不是你这个所谓什么家家长家联会，是他们搞事嘛。 所以你要看到现在香港这种的气氛和文化呢，敵我矛盾分野之餘呢，你會見到所謂建制派口口聲聲來去說哎呀要和諧，其實最不和諧就是這一班人。下個禮拜一開學了，我們都就住開學呢，因為北區巴士線的重組呢，究竟有沒有影響不單止是開學的學生啦，有沒有影響其他即是公眾搭車啦。 昨天彭州跟我說他上班來數碼港兩個小時， 兩小時他應該即一定要聽我們下個星期一九點鐘請來九巴的第二把交椅歐陽紀俊和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一起談談巴士重組的影響。 咁當然都會問一問阿范國威禮拜日啊，去睇呢個堆填區點樣嚇。 D 一百 D 幣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 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